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你收听我们不久之前对于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的采访录音。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戏迷啊，提起看戏呢，您一定会想到长安大戏院。是的，这是现在北京京剧演出的主要场所。那么两年以后呢，当您再路过二环路车公庄路口，您呢将会看见在路口的西南角啊，伫立起一座崭新的剧场，这就是中国京剧院现在正在兴建的梅兰芳大剧院。而且呢，这里有800个地下车位，看戏呢再也不是愁没有地方停车了。怎么样，你一定非常的感兴趣吧？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中国京剧院的院长吴江先生，还有京剧院的两位名角兼团长张建国和邓敏，来和您来聊一聊正在兴建的梅兰芳大剧院以及中国京剧院这几年的变化。好了，伴随着梅兰芳大师的演唱呢，我把今天的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首先呢是中国京剧院的院长吴江先生。吴院长您好。 听众朋友好。 另外呢是中国京剧院一团的团长邓敏。 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是中国京剧院三团的团长张建国。 听众朋友们您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梅兰芳大剧院这个目前正在建设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吴江院长先谈一谈，为什么要建设这个梅兰芳大剧院？当时为什么叫梅兰芳大剧院呢？ 大家都知道，官园就是车公庄的这块地方，是78年的时候就由中央领导批准，当时拨给中国京剧院这块地方，除了院址之外，当时也有一个剧场的规划，但是一直由于资金方面的问题，就只把院址方面建起来了，没有建成剧场。作为一个剧院来讲，应该有自己稳定的演出阵地，应该有自己的，就像是有一个窗口，有一个商业的窗口， 展示自己的窗口， 要展示自己。所以说，我们通过和中和集团和光大集团的合作，终于在上个月，应该说在10月的时候开工了。我曾经说过一句笑话，我说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成立到取得政权是用了28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用了26年的时间终于开工了，也就是在28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中国京剧院自己的 演出阵地了。 嗯，这也是一个不短的历程了。 对， 然后现在想起来还真是非常可喜啊，在28年之后我们就有自己的这个演出场所了。 对，因为中国京剧院需要一个，中国的京剧也需要这么一个自己的窗口，自己向社会的观众去展示我们作品的这么一个阵地。 对，那么梅兰芳大剧院的所处的地方呢，原来是中国京剧院的院址。那么盖了剧场之后呢，这个排练呐、行政办公的地方就怎么解决呢？ 我们在地这个官园往东的500米地方，过去有一个废一个旧的仓库。 嗯， 我们这个仓库也是属于防火的重点单位，我们把它拆掉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规划了一个八层高的一个院址。 嗯， 这样呢，我们的排练包括我们的日常办公都可以在里边。应该说我们的办公条件办公设施也要比原来要好得多，要提高多。现在这个院址已经封顶了，应该说在明年4-5月份我们就全部可以迁入新院址进行办公了。 哦，那也就是说院址呢在2005年就能够使用了。 对， 那咱们这个大剧院呢是从今年的11月份的开始破土动工，那到2006年才能够完全竣工。 对，应该在2006年底就应该能够投入使用了。 哎呦，这可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 我们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之前至少在北京的城市的西部，应该城区的西部有一个面向社会的能够以演京剧为主的可以兼演歌舞包括歌剧话剧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剧场。 嗯， 因为这个剧场有1100多人的这个座位，包括有一层很好的包厢和很好的演出的设施。我想其实应该说为北京的奥运会的这个召开啊，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设施，来迎接各国的朋友。 对，那么我想呢，见到这个梅兰芳大剧院不仅是咱们中国京剧院的一个幸事儿喜事儿，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喜欢京剧的所有人的一个喜事儿了。 因为我们想，我们剧院之所以叫梅兰芳大剧院，因为有了梅兰芳三个字，就不必说它是中国还是北京，梅兰芳是中国艺术的代表， 对， 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代表， 它也是世界的， 也是。所以说梅兰芳的品牌，梅兰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叫这个梅兰芳大剧院是再合适不过了。 对。 那我想这回除了剧场的建设以及业务楼办公楼的这个建设，那么中国京剧院还有一些什么重大的基建项目呢？ 我们在去年已经完工的，也就是在东四环四惠桥那个地方，我们已经搞了一处4000多平米建筑的仓库群。这个仓库就是库区，包括有我们的化景间和我们的各类服装道具的仓库和我们的制作车间，各种服装啊、舞美啊、这个道具啊，它是制作车间。这儿有了我们自己完整的舞美创作舞美中心的这个活动场地和工作场地，也可以既为我们全院服务，又可以面向社会来进行服务。 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梅兰芳大剧院还有这个剧院综合业务办公楼以及舞台美术中心基建这三个项目，那么构成了咱们剧院的演出排练办公舞美设备仓储和舞美制作的基础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了。 对，应该说中国京剧院到2006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硬件建设上就能够达到了一个阶段，应该说是具备了很好的这种条件了。 对，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要这么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啊。咱们是从70年代末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想法，那现在呢，基本上能够完成的也经历了20多年。 对 啊，这个历程真是 几代人的努力， 真是几代人的努力。但是我想，现在您是中国京剧院的院长，应该说您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如何把它的软件硬件和基础打好，好把我们以后的发展铺垫好了基础，让 建国邓敏他们，让我们的下后来人吧，继续来开创我们的事业吧。 对对对，那我想呢，在建设这个系统工程的过程当中呢，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呀、麻烦坎坷那就不用说了，肯定特别的多，我觉得说一天都说不完。但是我想还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咱们这个资金来源，我估计可能政府在这方面呢也是挺有支持的，但是大部分的资金还是出自什么地方？ 我们应该说这次采取了一种盘活土地存量资产，把这块土地盘活，重新规划，把原来的老的院址拆掉，然后重新规划，使它利用这个黄金地片产生一种最好的效益，这儿和一些社会的企业合作，我们出地，对方出资金，这样呢，先和中核集团，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啊，现在呢是和光大集团，一起合作来开发这个。目前来讲，资金应该说已经全部都到位了。 哦，那这个系统工程呢，应该说意识还是非常的新，用了这个盘活土地存量的这么一个新的意识。 对， 那说到这个梅兰芳大剧院的建设啊，刚才咱们这个中国京剧院的院长吴江先生应该说也是比较激动啊，因为这真是一个大的工程，也是应该说不仅对于现在，对以后呢都是造福万代的事儿。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呢请我们的两位年轻的团长啊来谈一谈对于梅兰芳大剧院的建设，两位是不是也是深有感触啊？你们谁先说？ 好，那我 张建国先说一说。 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京剧院的一名演员，也作为中国京剧院的一名职工，我们深切盼望能够有我们自己的演出场地。这几年因为我当了三团的团长，为这个演出没有地方去演，排出戏了没有地方去演，而且我们的青年演员，尤其是青年演员应该是中国京剧的未来，他们面临的就要多实践多登台，学了戏就要有地方去演，那么我们就没有这种场所，我们要去租人家的场地，那么这个演出就等于我们演出要赔很多钱。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有自己的场地，那么我们就可以任意的让我们有才华的青年演员和我们这些中年演员充分的展示，来奉献给社会，也让京剧呢传心续火，也让京剧这些年轻人尽快的实践成长，这样呢对我们的京剧发展，对中国京剧的发展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好处的。所以说呢，对梅兰芳大剧院的建设我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确实就感觉好像有了根一样啊。 是 原来只是漂浮不定， 对， 在人家的这个剧场演出确实有很多的不便，刚才你也提到了。 对， 那咱们中国京剧院的一团的邓敏团长来说一说 啊。就是盼望已久的梅兰芳大剧院，终于能够在2006年的时候能够落成。那么说呢，我感觉作为我们年轻演员能够有自己的演出阵地，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们就是希望自己那个排演的剧目能够有一个能够锻炼的这个就是阵地吧。我感觉到就以前呢也是带着团呢到处去联系演出，非常的辛苦，这样呢就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那个后顾之忧。我们作为演员作为团，我们就把自己的团里的业务搞上去，把我们的管理搞上去，那么说在演出这个经营这一块呢，就不用我们花那么大的心血，去到外面到处去花心血去联系啊什么的。我感觉确实是一个造福我们后代的一个 好 事儿。对对对， 确实这个提到建设梅兰芳大剧院大家都是非常的兴奋啊。那我想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吴江院长，应该说剧场有了舞美基地，应该说是解决了硬件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得有好戏好演员，那在这些方面吴院长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我是专业出身，我从小做演员，后来做编剧，也得过教书奖。我是觉得京剧要发展，首先是要把自己的剧目搞好，要有自己的品牌，要 能够在继承前人优秀的宝贵的遗产的同时，不断的向前发展，能够为了能够排出更多的适应今天观众审美需求的这种作品。实际上要做到这一步，我到中国京剧那几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据统计，我来了到中国京剧院这几年当中排了十几台新戏。我觉得京剧它首先是过去的形成时候就是向各个剧种学习，能够把各剧种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东西吸收到自己身上来。它不是封闭的，京剧是一种文化，它正体现了中国文化这种包容性。所以说我到中国京剧院以后，我们的各个团又学了演了一些或者改编移植了相当一批地方剧的优秀作品。比方说当时排过的瘦马御史是滇剧的，建国排的这油灯开花是晋剧的，像火丁他们排的这个江姐是歌剧的，就有这样一批戏，像巧云他们搞的这个女驸马是黄梅戏的，可能有这么一批。我觉得先放下我们的架子，我们虽然有很丰厚的遗产，但是我们也还是需要向别人学习，作为一个国家院团向别人学习，打开自己的思路，通过这些年的我们去向别人学习，来提高自己新的适应时代的这种审美的这种意识的同时，这让我们排新戏。应该说这几年通过排新戏搞创作啊，同时各个团又在恢复相当一批剧目，使中国京剧院本身自己的各个团演出的我老叫演出菜单，你每个团都有你每个团的菜单，他们使他们的菜单都开始丰富起来了。有了丰富的菜单，等于有了剧目，有了剧目，有了新剧目，有了品牌剧目，像在外边经营和推广起来的时候，市场相对来讲就会好，效益就会好。有了好的效益，有了更多的观众，大家的这个剧团的凝聚力和大家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了，就会逐渐的，我们讲就是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了。 确实，据我了解呢，2000年以来呢，咱们中国京剧院的这个陆续推出了14部备受观众欢迎的新创剧目啊，真是这个剧目非常多，而且呢，这个成绩也非常好。曾经这个新编历史剧叫《瘦马御史》获得了5个1功成奖，第三届中国京剧节获得了金奖和12个单项奖，真是不容易。另外这个邓琳领衔的这个图兰朵公主好像也荣获了第7届中国艺术文化大奖等8个奖项，是吗？ 是的。 非常有成绩。而且这个吴院长呢还率先提出了这个什么新春演出季、五一演出季、金秋演出季等等的一些这个说法。 因为过去像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时代，是吧？过去考虑的就只是生产，不去考虑经营。现在我们说建国团长也好，邓敏团长也好，他们一方面要做团长，一方面要去考虑自己的剧目怎么适应社会的需求，怎么去组织演出。他们经常除了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要跑到各地去，他们有的时候自己就跑到各地去组织演出，用他们的朋友，用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的一个社会影响去组织联系演出。所以我在想，我提出的像演出季，在北京搞演出季的这种，就是为了使我们的演出逐渐形成规模，逐渐形成一个观众到时候能够知道到什么地方到什么时间去看京剧。演出季在中国京剧院搞了，应该说从2000年的下半年一直到去年一直在搞，也不能不说随着演出市场的逐渐的变化和北京演出市场上我叫拥挤，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采取另外一种比较灵活的演出经营，也就是说在旺季的时候，在北京我们没有自己的剧场，寄人篱下，借这个别的场子被没有的时候， 借他们来演出，借他们剧场演出， 我们只能够把各个团通过团长，通过我们的这些，把各个团送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像建国去年你们到哈尔滨，到全国很多，邓敏他们也是到山东啊，到武汉，倒是也就是说避开热点，走向 各省市走走下去的话，到基层，到找到了我们新的演出的空间、生存的空间， 嗯、 而且赢得了当地受这个观众的欢迎。 嗯， 我觉得就是在根据演出市场的不同的不断的变化，我们采取一种灵活的演出的经营的策略。 嗯 嗯，能够。应该说能够赢得比较好的效益。 对，应该说这个灵活多样的营销战略呢，是剧院的演出市场呢打开了局面，应该说获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啊。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严肃音乐、交响乐啊、歌剧等等的，好多这样的团体都在说，哎呀，真是不盈利，甚至就是说不排戏、不演出倒不赔，一排练、一演出就赔。实际上好多都是面临着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咱们中国京剧院呢，在这个您的带领下，应该说这个这几年来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啊，好像这个经济收入也是连年的增加。 应该说这些年确实是有些变化，不是由于我，是由于我可以说中国京剧院有首先有一个很好的班子，我们这个班子很团结，观念也很应该说是一致的。再有就是我中国京剧院有相当一批非常好的干部，我刚才说的我的团长。你知道我的一团、二团、三团活动工作室这些个基层干部们，他们都非常尽职，非常尽心，演员队伍也非常好，他大家的共同努力， 对，拧成了一股绳， 形成了一股绳， 嗯嗯，所以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啊。但是火车跑还得车头带。那么我想呢，咱们这个中国京剧院的一团团长是邓敏，二团的团长呢是 于奎志 啊，三团的团长呢是张建国，另外还有一个火丁工作室，所以大家是一起努力才能取得了今天的成果。真是向大家表示祝贺。那刚才呢，吴江院长呢谈了谈梅兰芳大剧院剧院综合业务办公楼、美术舞台美术中心基建啊这个三个项目的一些情况。应该说这个项目呢，这个建设呢，早在70年代末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想法了，那么这几年呢才开始实施。应该说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经过了几代人的一个努力。那实际上咱们这个舞台美术中心基建呢已经在去年底就已经完工，已投入使用了。 对， 嗯，这是。另外呢，剧院综合业务楼呢将在明年十月份的， 明年四月份 、明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就能够投入使用了， 就能够进入了。 哎，另外呢，梅兰芳大剧院呢将于2006年底就能够正式交付使用了。嗯，而且呢，这个文化部系统内的第一家较为成功的合作开发项目，应该说咱们这个系统的工程呢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基础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全新的模式啊，这点也是非常可取的。应该说这个好的演员呢也得有好的管理，这样的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啊。剧院呢在这些方面呢确实做出了很多的成绩。那么从2000年以来呢，这几年确实中国京剧院的从各方面来讲呢应该说是可圈可点。那刚才呢吴江院长呢也提到了，那下面呢我想请两位年轻的团长谈一谈啊，中国京剧院呢是国家的剧院，应该说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最高水平。那么对外文化交流也是中国京剧院一项重要的工作。今天在座的张建国和邓敏呢前不久分别到以色列和东欧进行了演出。我听说这个建国带着三团到以色列去演出的时候呢正是阿拉法特主席逝世的时候。 是。 以色列当地的气氛呢应该说是比较紧张，但是你们还是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还与以色列交响乐团合作进行了京胡和交响乐队的协奏音乐会。 对。 当时这个情况你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吗？ 这个我们起初呢因为国内对那边的这种战况应该说是比较关注，我们心里抱着一种可以说是大家比较害怕的这么一种情况去的，很紧张，可以说是情绪不高，但是呢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呢正好又赶上这个我们到第三天阿拉法特这个去世，所以说呢给我们那个演出呢大家心里头更加紧张了。我们在那个住的宾馆里面吃饭，这个吃早点的时候随时就有背着枪的人，这个冲锋枪的人就背着枪就进来了，在里边就坐下就吃饭，所以说这个是比较紧张的。另外呢这个也给我们就是灌输一些就是说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呢也不要随意出门， 所以我们只有到驻地和剧场。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到海边，海边离我们驻地很近，那步行呢也就是五六分钟。他们那个地方呢看起来街上还是比较祥和的， 嗯， 而且呢以色列的这个人呐、这个人民呢，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我感觉非常的友好。我们到海边上，在街上，我们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在互相照相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人走过会主动停下来，就问你需不需要我帮你们照一张合影。 嗯， 哎，这个非常友好。 哦，非常有礼貌。 哎，非常有礼貌。 哎，友好。 而且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他们最危险的时刻，哎，到那个地方去给他们演出，他们非常感激我们。 嗯， 这个剧场里面就可以表现出来，因为他那个剧场能容纳1000多人，很大的一个剧场，几乎下边是座无虚席。 嗯， 哎，而且我们演完出之后呢，他这个演出谢幕的这个长时间的鼓掌就不想离去的这种感觉，使我们非常感激。而且这个他们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非常的喜欢。 嗯， 而且呢我了解，就是他们对中国人有一种感激之情。那么在二战期间，他们有20000人就是流浪到中国，这个中国政府当时就给他们接纳了。所以说呢，他这个民族啊，当时都要有灭顶之灾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把他们这一部分人给挽救了。所以说他对中国人的这种感情，哎，是不言而喻的，是非常感激的。那么他有一些大学生，我在那儿演出的时候，有一些大学生学这个中文的。我在海边，我们去海边去走一走，哎，主动过来给我们打招呼，说一些中文给我们交谈。那么晚上呢，他们来看戏，看完戏之后呢，还要提出来，我能不能请你们吃个饭，聊一聊天，这个特别特别热情。所以说呢，我感觉虽然我们去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哎，由于当地的热情和特拉维夫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院长和工作人员的热情的接待，使我们感觉非常的温暖。 嗯， 使我们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祥和。 嗯， 那么我们的演出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取得了比较圆满的这种效果。 嗯， 哎， 确实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呢，咱们到了以色列去演出啊，也真是佩服你们的勇气啊。而且到那以后呢，还获得了那么圆满的成功。 是。 真是不错。那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去呢？ 这个没有想到啊。 嗯，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他这个阿拉法特会那时候死的。 你们的演出是早已定好的。 对 对。 所以不能改。 这是特拉维夫的一个艺术节。 哦，一个艺术节。 从去年就已经签订了，签好约了。嗯，因为不单是有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的国家。在我们前边演出的是伊拉克的一个歌剧团。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到世界各国和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化交流，增加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和了解。 嗯，是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项工作吧。 我觉得这个京剧啊，尤其是这个世界人民特别了解啊，这个中国的京剧说的是国粹，而且外国人特别喜欢。甚至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呢，好像比国内人还要热衷。所以呢，你们经常出去演出都有这样的感受，外国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京剧。 是因为京剧它是浓缩的保存了中国的文化， 对对， 它就是最典型的、最有特色的一种戏剧样式。 嗯， 所以说初期时候各国是比较欢迎的。 对，所以说到这儿，真是提醒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有机会的话呢，接触一下京剧，你会呢能够感觉到它其中的奥妙和魅力的。 我觉得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演出能够取得这么大成功呢，也是因为在开演以前呢，因为吴江院长要先讲一讲京剧的城市 哦， 和京剧的行当， 嗯， 和这个行当 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分支和他的表演程式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式，进行了讲了这么半个多小时的课，那么观众看起来他更加了解了。 哦，普及了一下这个经济知识。 对， 当时这个语言上沟通也还可以。 对， 有个翻译， 因为我们有这个西伯来语的这个翻译。 嗯嗯， 是吧？ 哎呀，真是为这京 剧前都讲， 真是为京剧走向世界、走出国门的，真是做出了很多工作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第四届中国京剧节呢，目前在上海呢已经开幕了啊。那么8:30的时候呢，同学们可以看这个中央11频道正在直播。那么再说到这次上海第四届中国京剧节呢，建国你好像主演的《卤水移山》也参加了这次。这个京剧节是吧？ 对对对，我们由吴院长带团，140人的队伍，以这个7号第一批人员出发，7号到上海，了解状态和了解场地，进行一些气候的适应。那么9号、8号大队人马出发，9号早起到，9号晚上演出，10号中午。1:30开戏，2场戏，来参加这个京剧节。 京剧节， 卤水移山。 哎呦，你是亲自上阵吗？ 我上阵，我们吴江院长亲自编剧，然后带队呢。 这是吴江院长编剧的， 对， 建国主演。 哦，这是这个戏的两位主要人物都坐在我们这儿了。那我也是祝愿你们在这个上海戏剧园能够演出成功。 谢谢。 虽然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太紧张了，但是我还是想抽出一点时间，大家听一听张建国的演唱。我们选择了一段你演唱的《大灯殿》。 好，谢谢。 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建国演唱的一段《大灯殿》。刚才呢，我们谈到张建国呢带着京剧院三团到以色列去演出，而且是非常时期，但是呢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也替他们高兴，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啊。那提到这点呢，我也想到邓敏呢，你主演的《图兰朵公主》在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呢获得了大奖，后来又去这个东欧演出，据说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是吧？ 是的，我们那个中国京剧院艺团呢，受文化部、受中国京剧院的委托呢，我们到东欧三个国家去演出。那么说，第一站呢，我们走的是波兰；第二站呢，我们走的是罗马尼亚；第三个国家呢，我们是到了匈牙利。这三个国家的演出呢，是三个不同的性质。第一个国家呢，是他们国家的艺术节；那么第二个国家呢，是我们中国跟罗马尼亚建交55周年，那么说呢是一个友好的演出。那个第三个国家呢是我们进行的商演，以前呢都是由外联局啊一些各对外有协啊给我们联系，这一次呢我们是尝试着，就是说我们自己能联系那种对国外的演出。就是这三个国家的演出呢，应该说呢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也受到当地的观众的好评。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我觉得呢用震撼两个字吧。因为我觉得震撼呢不是我们个人的魅力，我感觉呢是中国文化的魅力，还有中国京剧，还中国的艺术的魅力。我们身上就是传承着老艺术家，就是口传心授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艺术的宝贵的艺术财富吧。我们作为文化文化传播者，艺术传播者，我们把京剧传播到世界各国。这次呢就是感觉到就是挺让我深受感动的。我觉得呢第一个国家呢到了那个波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以前到西欧去很方便，交流啊演出很多，出访任务很多，我们很频繁，但是去东欧很难去，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反正他们反正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这种国家院团整体的大队伍去这么演出，反正是很不容易。那么说以前到美国啊到西欧去的多，那么这一次到东欧去呢感受挺深刻的，就感觉到波兰人民呢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的友好，特别是对我们的艺术家特别的尊重，因为他们这个国家波兰是几经战乱，他们国家就是他们的人民挺自立自强的，就是说但是呢我们中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们援助，给予他们帮助，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艺术家，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艺术，他们格外的就是有一种友情，有一种尊重。再一个呢就是他们现在我们国家富了，而且就是建设的非常的快，使我们作为中国的文化代表者艺术家到国外去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腰杆子都 硬 起来了，有一种民族的自尊感。因为我们到他们那儿去看到的他们的发展不如我们国家这么快，建设这么快，我们国家的腾飞真是让国外的人们对我们就是说他们那边刮目相看。他们学外就是以前人家都是说学英文的人多哈，各个国家英语都学得多，现在就是学中文的特别多。我看见就是为我们服务就给我们做义工的全是外国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漂亮女孩子，说了一口的流利的那个中文，就是说他们说现在中国到中国去工作就是在给中国服务，就是能赚钱。因为现在因为中国发展了嘛，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人们对我们这国家对我们文化的这种重视程度，我令我感到欣慰，感到挺幸福的。 对，咱们也感觉到呢我们国家的强大。 对，然后到了罗马尼亚也是这种感觉，因为罗马尼亚也是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国家也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那么说呢他们对我们非常的接待呀，各方面呢就是非常到位，让我们很温暖，我们用我们的艺术去感染他们，让他们享受和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的艺术，就是他们就是观众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鼓励，包括他们的那种就是反馈，让我觉得就是说我的付出没有白辛苦。再一个呢就是最后一站我们到了匈牙利演出，那么说给我感受最强烈的当然就是演出是非常轰动了，但是呢我最受感动的是我们国家在海外的这些华侨这些同胞，他们 看到我们这些乡亲，看到我们这些亲人，嗯，到国外去演出，他们的这种就说，嗯，你们需要帮助吗？ 嗯， 他们这种妇联的呀，这些社团，他们非常有一种组织，他们都有钱。这些女，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就是说女同胞啊，就是巾帼女英雄。我说、 嗯， 就是有几个都是企业家，在那非常厉害，在世界都挺厉害的，一些大老板全是女的。他们都说，嗯，你们任何困难，你们跟我们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血浓于水， 嗯， 我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他们请我们，他们说你们在国外吃那个西餐你们不习惯，我们给你们请你们吃中餐，就给你们解决那个伙食，后台你们需要什么我们给你服务。我就感觉到这种亲情。虽然我回到国内以后呢，我有的时候我经常想起这种就是挺感人的场面，就是作为就是这些演出给我带来的这种体会吧，就是、 嗯、确实他们也见着家乡人了啊，所以就是格外的热情。应该说呢，你们呢也是把精湛的艺术和良好的风范呢展现在各国观众的面前。应该说你们是充当了这个传递民族文化形象的大使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我们这次吧，不单是就是说商演呐、文化交流啊这些演出，我们还到这个大使馆，各国大使馆，我们进行慰问演出。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嗯，去给他们，就是说去慰问呢？我觉得这些外交工作者，就是他们，嗯，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们都是嗯，克服了重重困难，嗯，他们很辛苦，嗯，而且他们的收入都很微薄，嗯。我们作为艺术家，我们给他们进行慰问，嗯，带来祖国人民和亲人对他们的那种问候，他们感到非常的，就是怎么说，他们很感动，他们工作起来更有劲儿了。 对，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说一种亲情的沟通，一种交流。我觉得我们还到了匈牙利的最有名的一个艺术学校，我们去讲我们的中国文化，就是给他们讲课，讲学，就是给他们普及京剧的知识。他们说我们没有看过京剧，就是那个他们戏剧学院，匈牙利的戏剧学院的学生们，他说通过你们，我们了解了中国的京剧，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哎呀，确实提起这个图兰朵公主，就是邓敏呢带着你们这个团呢到东欧去演出呢，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啊，说起来也是滔滔不绝的。 是的， 确实 要说的话太多了。 没错，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也只能说在这儿了。我想比起中国京剧院三团的团长张建国呢，应该说一团团长邓敏呢还是个新团长，你刚干了一年。 是的。 是吧？而且大家感觉到邓敏呢是一个非常热情很直率的一位这个女孩子，我觉得你并不大，是吧？那个，那邓敏呢？当时，你在竞争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的时候，听说你当时呢还拿着一套三居室的钥匙来做抵押。那您已经工作了有一年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带团带的？ 我觉得我感到心里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幸福。有一种怎么说呢，工作给我带来的愉悦。我感觉当时以前的干部呢是领导任命我让你干，后来我们京剧院呢实行一种就是说我要为大家干，竞争招就是竞争上岗。那么说呢，我当时呢，我觉得从我内心来说，我感觉建国师哥还有奎志师哥他们都是很能干，很有魄力，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从我内心我很钦佩他们，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那么说我特别愿意呢向他们学习。那么说我觉得京剧要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创新，必须要创造这个时代的精品。那么说如果想出作品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那么说我想呢在这个团队里面我要为大家做什么。那么说我就利用我自己的资源，我是民建委员，我又是青年委员，我这样呢就认识全国很多的企业家。那么说我就跟他们联系，为团里联系演出。那么说呢，给大家创造这个经济收入，提高演出的这个就是演出的这个多演机会吧。所以说呢，在这个在工作一年的当中呢， 当然就是很辛苦，演出也很多，那么说的抓管理也很费心，很费心，有汗水，有泪水，也有血水，但是呢，我觉得呢，为大家做点什么，我感觉到就是大家，我有一个很好的团体，我有副团长三位，还有呢文戏组、武戏组，大家这个领导班子，基层的领导班子很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团里边的这些小年轻啊，我们都就是也很尊重我，也很支持我，我感觉到呢，就是说，要想发展，必须要团结大家，必须跟大家一起干。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有凝聚力，有战斗力，有正气。我觉得我们院长呢，他是文化部从北京市特地这个调到我们中国京剧院来，来抓我们工作。那么说呢，我们在院长的领导下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学着干，就是走向就是说国家剧院的那种正规的这种管理，这种发展的模式，我觉得呢，反正我觉得我们京剧是有希望的。 对，确实这一年来呢，有经验，也有教训啊。那么希望呢，在邓敏带领下的中国京剧院一团能够越来越好。好了，那么本来是准备了邓敏的一段唱，看来现在时间是来不及了。实际上呢，还有一些问题，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接着说吧。比如说前些时候你们京剧艺术进校园，应该说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轰动啊。到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等16所高等院校去演出，好像这个演出了23场，观众达到2.5万人，应该说也是一场轰动啊。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说了。在这里呢，我们真是这个非常高兴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梅兰芳大剧院呢，现在已经破土动工，将在2006年底呢正式就竣工了。应该说也预示着我们的中国京剧呢能够前途非常的光明。每位再说两句好吧，这个张建国从这边开始。 好。我说两句啊。首先呢，我要说的，我要表达的呢，就是通过这个院里这几年在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进行改革，那么这几年在没有声张的情况下进行了很多的改革，所以说呢，剧院取得了很大的变化，从人员的安排，从出戏出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期待着中国京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尽快的落成，期待着中国京剧院在出人出艺方面更上一层楼。 好的， 也期待着我们的京剧艺术取得辉煌的成绩， 肯定会越来越好。邓敏，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我爱事业，我爱观众，我更爱和我合作的伙伴们。 好的，谢谢你。最后是吴江院长，咱们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的发展离不开观众，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党和我们的领导。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观众，更多的社会各界对我们中国京剧和中国京剧院的支持， 还有我们的媒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不久之前对于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的采访录音。 长安大戏院， 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杜近芳演唱的京剧。杜近芳自幼师从绿佩芳，后来又先后拜在了王瑶卿和梅兰芳的门下，20多岁就成为京剧舞台上一颗闪亮的星。先请听杜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 才是杜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柳荫记》。 刚才是杜近芳演唱的《柳荫记》，最后请听她演唱的《桃花扇》。 要钱啊，才吃饭。